Thank you.

里，一天一天更加的短暂，走红啊哟。他的屋居呀儿啊，这是阴天的事故，最后一面的 把那个女我来相见。梦中我红包躺了杯，哎呀要保重啊。子舅，你去看看什么事啊？哦，相公，隔壁邻居出家，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。孩儿啊，儿啊，你要保重。弟弟母亲，不孝儿又要言变他啊。Oh. 他愿啊你。身上与我你满天 听众朋友，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，听众朋友再会。